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林年尾冇甩女唔会有错啦， 唔系不嬲都系林年尾最多女嘅咩？ 林年尾就走得七七八八啦。嗱、 哦， 首先啦，我唔知道今日 系西历年前咧就会多啲女，农历年前就冇乜女系咪？ 即系咁讲啦，我谂住啦，我呢个环节咧，如果譬如我今日讲呢样嘢咧，我而家讲呢呢呢间呢啲次咧，如果系讲得到，我就呢日讲埋啦，讲唔到我留翻下个礼拜啦。咁咧即系我前日咧就啱啱就去咗沙湾玩，唔好意思啦，网友，唔好啊，唔好去再去啦。因為冇女啊，冇女，真係冇女啊。咁有時間我如果譬如我唔夠時間講，我就講埋啦。夠時間講我就唔講啦。OK， 而家咁我講咩呢？上個禮拜我咪曾經講過我哋跟咗個團嘅、跟咗一個沙灣團嘅。 系 啊， 就去一间场就叫做山鸡噶啦，山鸡变乜嘢你自己谂啦吓，一个就叫山鸡沙湾嘅 ，OK。咁我将所有嘢咧就即系大唔好读唔系大部分嘅，咁就讲咗讲摆咗喺个聊天室啦，同啲网友倾偈啦，咁样阿碌啊知道咗， 嗯， 即系我去嗰日星期四， 嗯、 阿碌个捻样就星期六就自己去啦， 我自己单拖去， 单拖去，但系咧佢一样咧，因为星期六咧就揾唔到我陪， 啊、 我有事， 啊、 即系唔系话上个礼拜六啊，再上个礼拜六噶啦，话声听。啊，而家节目出街系再上个、再上个、再上个礼拜六，唔、好意思啊，真系、你网友你唔好计啲时限啦，你记唔揾到啊？我都分唔到。咁阿碌就话：我得唔得闲？我唔得闲。咁阿碌就因为佢有个朋友咧，就想去滚， 吓 鸠痕， 吓 OK。咁咪同阿碌话玩，系咩时间咧？系晏昼。 晏昼 咁阿碌就问我哇你阿牛你喺讨论区嗰度讲到间场咁样平咁样好咁啲女咁样后生咁样我又想去咁样一系佢朋友想去啫其实咁咪得唔得啊我话得你间场咪就系山鸡囉喺金 X 城金龙 X 对面咋嘛咁阿碌就话我呢间场我都知喺边度㗎啦咁样咁样话佢问我有冇媽咪哇！我知閪有冇媽咪啊？ 我團長就有媽咪， 我跟團嘅啫、我團長未瞓醒啊，理論上係咪先？咁我吵醒佢咩？咁我話 佢咯， 咁我話好簡單啫，你自己行入去睇下咪知咯。喂，呢啲咁嘅邪機，即係你喺沙灣好奇怪嘅，沙灣有論 K 嘅。 亂K 啊！ Lunch K 定亂 K 啊 ？Lunch 啦， 晏昼去嘛？ 系啊， 就咪 lunch K 咯。 lunch K 叫 亂 K 半夜嘅。 亂系嘛？咁有呢个午晏昼 K 嘅。咁其实咧，其实三蚊间间场都有，除咗金美食城 ，OK 吓， 因为金美食收得贵，所以咧佢就其实系九点钟先上去嘅，快鬼得要冇晏昼 K。咁其实我哋系阿表妹度啊，对面Lisa 啊，其他场啊嗰啲。咩嘢其實好多場啦我費事絕對都作個名啊Lisa 啊甚至山雞都有呢、這個晏酒 K 嘅咁樣咁阿碌就話咁喺一日同我喺度 WhatsApp 緊啦咁樣我就問佢喂我冇㗎喎咁樣你唔使驚啦自己行去啦驚閪咩好咁阿碌話咁我話因為唔係未去過咪去下囉因為嗰次去唔知好似係同阿 Superpack 去㗎好似阿碌我唔記得咗啦佢又所以去過啦咁去到咁玩完之後啦咁我星期唔知有一日我就問佢喂正唔正啊嗰人都話正啊屌喂嗱咁咪一日呢我就同佢講話啲酒就流流地我就叫佢一定要飲罐裝咁佢就話喂飲罐裝都唔係貴呀三嚿水咋佢話仲買一送一啦跟住我話喂啱三嚿水買一送一 即係買一打送一打啦 係啦三嚿水一打啦但係你記住你晏晝就三嚿水買一送一啫到夜晚就買一送半㗎啦 即係貴啲啦 係啦所以你唔好以為即係 即係好 可以攞嚟做。 唔好以為我好呃錢啊，大佬。一成日咁樣我大佬，我搞啲咩啲咩沙灣團。喂，大佬你食我講得唔夠嘅，大佬我有半座嘅仆街。哇，碌你咁樣，你咁樣講我緊大鑊噶嘛？係 啊， 三嚿水咁樣平啊！屌你媽生日唔係嘅，你三嚿水你如果你飲咁多酒，你俾450㗎至少，或者咧係先？咁阿碌啊，日日都揾到 DJ 啦，啊，所以貴好多啊，應該唔使睇 DJ 啦。其實我成日諗啊，如果兩條友去沙灣玩，唔使 DJ 啦，撚就啦， 有女噶嘛， 係咯， 係咯， 即係你針咗唔頻繁啊嘛， 頻繁咪準頻繁都唔緊要，今鋪你條女針，下一鋪我條女針咁樣噶嘛，啱啱先？即係如果你話喂要 DJ 個定義就係話，其實你係想多一個人。即係幫你斟酒之餘都想陪你玩一下。係 啦。 啱啱先。咁而佢呢個 DJ 呢係一定唔會喺呢度跟你出去㗎啦。係 啦。 先係約佢另計啦。 係啦。 如果要喺度同你玩呢多一個人陪你玩因為平。你可能噏返一嚿俾佢就搞掂啦。 80嘅。 你一嚿啦。 晏晝嘅 DJ 係80。 有咩唔同呢 有人都係 DJ 囉有人都係 DJ 囉。 晏晝冇過夜㗎嘛。 咁阿碌點樣讚呢話喂大佬佢話佢玩完之後玩完之後先至返到屋企同條女食晚飯 個感覺幾唔同啊 幾真係幾唔撚同 一來又可以去滾二來又可以同佢食到晚飯 食晚飯 以前就要諗橋度橋點樣走咗 啦冇咗啦冇咗啦咁阿叔阿老話呢間場正喎、啊、正喎、啊、我只要飲罐裝三嚿水啊俾多80蚊啲DJ, 咁平均一條油都係300多蚊㗎喎話聲你聽 啊 因為你啲晏晝 K 啦免開台費啦免嗰個死人冚家產生果籃㗎嘛個個網友呢都以為個生果籃咪送俾你 發夢 發撚夢啦 你個錢包埋 㗎你四個人就一個生果籃你五個人都兩個生果籃㗎啦話聲你聽 係咁㗎嘛 梗係啦任何場都 係人都係一個生果籃 十個人啊屌你上去十個人三個生果籃佢係睇你坐房係點樣啊任何一間場都係㗎喺度坐咩房嗰間房有一張 大房三個中房兩個細房一個啦 冇錯 一次咁計啫 係啦如果你坐一個嘅一張嗰啲 你一個人坐一大房咪三個囉 你俾三個所係啦佢三張台佢就俾三個 因為間房太大啲台冇嘢 擺 嘅 擺嘅 擺果籃啦 我同你計呀呢網友佢唔撚柒知啦以為喂屌你老咪喂又話屌你老飲酒都係480蚊打咗話買一送一喂阿牛點解你會塞成五嚿水咁撚貴我屌你老咪你不嚟試下啦 DJ 一件 OK 啊你知整一件再整我三個籃你自己試下啦 咪其實呢節目講嘅價錢呢我覺得係 roughly 計即係平均計唔一定係嗰個數咁可能多20蚊少20蚊即係網友唔好介意因為點解有時呢第一你去嘅時間唔同即係會唔會節假日啦、啊、又會唔會係可能或者好似依家碌咁樣晏晝啊。 晏晝啊。 即係每一段時間人多唔多人 係呀。我講個好簡單㗎啫。如果你係認為我收得貴嘅你搞。總之我係點玩你點玩。即係我可以俾譬如我去水嘟嘅我俾七嚿水你。OK, 我俾我啲網友都俾我啲網友都俾。OK?我哋譬如係要兩個 DJ 嘅就兩個 DJ, 如果點玩我飲罐裝你飲罐裝你肯就得啦。即係嗰陣我收七嚿我成日蝕我都蝕過上兩個月同阿碌兩條友喺長沙玩兩條友每人1400蚊唔係嗰陣1400幾蚊1400幾蚊兩條友每人700幾我呢次我豪返啦我收七嚿我收下6-7嚿我都蝕㗎話真係聽唔係我頻頻蝕啦有時兩條友可以玩啦一係阿碌自己俾咁唔係阿碌俾嗰啲咪佢蝕囉我俾咪我蝕囉佢成日蝕㗎你網友唔明㗎都你鍾意嘅話你咪可以你搞我哋栽你囉冇所謂總之唔好話呃錢就是現在這輪賺了錢我都捐回出去的 ,ok, 所以我一個絲都沒有袋我不緊要我不緊要啦索苦。阿碌呢就怎樣跟我說呢這些咁場呢他說喂我和我朋友去兩條友那麼他朋友揀了件16他揀了件18。 16什麼 歲。 16歲得的咩？ 得國內未犯法的。 但香港犯法。 香港犯法啫 ,16 歲靚啦哎呀咁佢朋友揀啫阿碌都唔揀啦阿碌揀18啦。 咁系我哋话斋喎，你 最紧要主持唔好衰我喎， 廿四都几难揾咯，十六十八 条廿四岁揾唔到，你真系你揾十六岁二好揾多，咁我好揾多女拣啊，佢晏昼点零钟，因为佢系即系阿碌系早揾到点样，间山鸡都未开门。 排队，银行排队， 拥有等。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除咗殡仪馆唔好等佢开门之后之外咧，即系其实咧，嗰啲卡拉 OK 场都唔好等佢，唔使等佢开门嘅系嘛？ 系啊， 冇办法，阿碌就系中意等啲咁卡拉 OK 开门，冇办法。 睇下个妈咪一开门，哇！你两条淫虫啊，好难 你啊嘛，阿碌系冇妈咪噶嘛，一上到房十。九几廿个妈咪轮住派卡片俾你啦，喂，下次搵我订台，搵我订台，搵我订台啦，所以佢就 以佢咁，妈咪有得拣， 咁就好做简单啦。喂，以后即系网友其实唔需要话，即系唔需要跟我噶，系咪先？你够僵嘅，自己 walk in 上去咯，系咪先？嗱，好似阿碌呢次 walk in 呢间场平啊。系咪先？ 牛哥，你都系挤挤自己 walk in 完先识到啲妈咪嘅啫。 唔系噶，我仲系。我坦白讲，我每次都系网友带我去先嘅。 啊， 网友带咗我去，我去咗，如果我觉得 OK， 我先要跟住去。次次都系啊，首先 即系你好少自己 walk in 入去搵妈咪噶啦。 冇，我从来未，我从来未试过。即系从来未试过，我全部都系网友介绍，或者系啲朋友介绍。啊，我唔会自己 walk 咁多戆鸠 walk in 过去嘅，因为成日觉得好啦，戆鸠嘅，所以俾人搵笨柒啊嘛，系先？ 系啦，水鱼 啊。但系唔好意思，阿碌呢次冇问题啦。 即系证明间场有家教咯， 有家教啦，咁样好窄咯。其实我咧下次有机会真系中意啲场咧，自己 walk in 行入去。其实好多妈咪拍卡片嘅，吓、你 OK 咪以后去 咯。阿碌几点去啊？咁 阿碌一点正咯，两点钟到啦，两点钟到啦。 几点开门啊？ 两点咯， 两点。 都话除咗唔好等殡仪馆开门就最就唔好等卡拉 OK 咯。呢啲摆到明唔系 loan K 系 T K 嚟噶啦，大 佬。系啦 ，morning time 嚟 ，morning K，morning K 下午茶时间仲咪 T K 咩？ 咁啊，阿碌就同佢朋友就玩咗三个零钟头啦，一系唔知佢 尽兴啦， 跟住就喺翻上边间酒店吓，咁 啊 Q 埋门 吓，成日 Q 咁样嗱，间酒店我系住过嘅 吓， 即系好捻不捻，好不捻之所谓， 喂，收你八兜啫，大佬， 过夜系八五嘅， 啊，八五啫， 系啊。但都好不接不能之所谓，即系我对对间酒店，其实我要求几高，我成日都咁讲，因为过夜噶嘛。 咁你讲啊，间酒店其实系唔企理啊，定系设备唔齐全啊，定系即系周边环境好嘈、啊。 咁你就咁讲啦，嗰间酒店系踎厕嘅， 踎厕嘅， 咁已经你已经好捻够啦，就好似我讲水嘟间酒店咁样啦，吓、啊，屌你啦，踎厕嘅， 即系好似我咁肥啦，我最憎系踎厕，话俾你听。 系咯系咯， 无奈你急嘅时候冇办法。 系啦，踎厕嘅，咁张床就极度细张啦，嗰张所谓双人床， 即系等于你、 啊、你知我 泰式床一样啦， 大少少咁唐，咁佢都双人床嚟啊，好似香港嘅双人床啊 ，OK 六尺度啦， 四度啦， 系啦，但系你知我哋瞓开大陆啲床。米八咋嘛，我砌我瞓佢两米四㗎喇，我瞓过。我瞓过两米四。我閪啲呢都瞓米八㗎。我瞓而家即係两条友点瞓米六床啊，喺大陆。即係你咪话串话你两条友点瞓米六床。即係呢我真係瞓唔到米六床㗎而家。我 追床追床咪越你瞓㗎越你蠢㗎大佬。你 咁我都蠢唔到。 你过夜你揽住佢瞓你咪两个分开瞓㗎。你揽住佢瞓够瞓嘅张床。 哎而家够瞓嘅。 即係等你温馨啲啫。 温馨啲啫 ,ok 嘅。但我真唔需要太窄，而且嗰啲。即系我系觉得，诶、嗰啲冷气又閪，嗰啲毛巾又閪，嗰啲乜冷都閪喺我嚟讲，啊，总之冇好啦。咁样我好唔中意间酒店，但系讲真，好老实， 求水山咯。 除咗你其实过夜你都冇得住求水山， 即系唔可以 walk in。讲翻我上呢、這个节目，上个礼拜嘅节目啊，我未讲我点搞噶。咁我长话短说啦，我点搞嘅话真唔系重点啊。其实我系諗住住好啲嘅酒店，条女唔制 吓， 条女点解唔制 吓？ 好简单，我瞓一做爱嘅过程唔捻好讲啦，一讲下我条女先，几靓得噶 ，OK 几靓得噶， 又系高秀平啊， 但系我俾咗九九 吓， 因为佢早过九点钟揾到 佢搵到件过夜，佢话九一九嘢九九九九啦。咁、啊、我其实坐两件嘅，有一件坐完之后，我又抌三个水俾你走，屌你咁样咁样嘅。上次我上次咁样玩嘅，啊讲下我上呢次，跟住阿一下碌冇佢冇俾报告我噶嘛，咁、嗯、报告今日讲埋啦，我自己报告。OK， 咁啊坐嗰件。我俾三个水嗌佢走啦，跟住你呢件我俾九个水未走啊，咁跟住 几多岁啊？ 22度咯，冇问啦。啊，你差唔多冇可能系超过24噶啦，冇啊，唔系呢个好捻难揾。 乱口一个字，乱。 总之好捻难揾，你揾到24岁，好似我嗱，好似我中意中少少就唔好太后生，22至24、26嗰啲，基本揾唔到，22都难揾，你死唔死？ 啊！ 22都难揾 啊， 扑街啦！16岁好难易揾，16、18好难易揾， 即系保证系90后 啊，90后好难易揾。我屌，所以我咧奇怪，所以呢日就咁慢慢啱我，啱我碌嗰啲。屌，咁样即系咁啊！嗰日嗰次我嗰次啦，讲讲我次，我系瞓到一点钟，跟住我就问阿条女，我走噶啦，你走唔走啊？条女陪到我一点。 我话唔知你俾狗狗啦。 吓，跟住跟住我唔走，我仲瞓一阵。咁我先走先咯。咁我走嘅时候咧，我就谂，点解条女唔走咧？嗱，点解啦？好奇怪啊！因为我俾150蚊咧，系唔使登记嘅，唔使俾押金嘅，挂喺酒店。总之就系几得好啊，唔使俾押金咁样，150就150啦，吓吓，咁唔使登记，唔使俾押金咁样就150，我都系就话走就走啦，吓，唔使同条女走啦。我谂啊，点解条女唔走咧？谂下我明啦，因为我同楼下就系 K 场啊嘛， 瞓醒 佢瞓醒。即刻落去又开个工 啊！ 所以啲女就唔鍾意喺度就唔鍾意去太远啦。 但佢冇乜即係你幾要几点 check out 啊嗰样㗎。 我唔知啦，我一点钟走 啊， 咁我估佢两点啦，因为间楼下间就开两点嘛，我阿洛同我讲㗎嘛，可能瞓醒。咁佢跟住咪喺度梳洗埋，跟住楼食个早餐，楼下跟出街食个早餐，跟住翻翻嚟再开工咯。 啊， 勤力啊，勤唔系懒閪嚟噶，我件 过年前， 即系我拣得，我都唔系懒閪噶嘛。 过年前系咁噶啦，过年后我睇怕五点钟我松人咯。 你咁讲，阿碌讲法唔同，即系我上个礼拜咪讲过嘅话，哇，啲女走捻晒嘅，走捻晒啦啲女。阿碌俾我一个睇法，我唔敢驳佢。 啊， 佢话喂，好似山鸡呢啲场，点会冇女噶？咁我一係琴晚同佢傾咁佢話唔會冇女㗎，我話點解呀，佢走撚晒啦，佢話呢啲咁嘅靚妹十零廿歲，佢點會知道乜撚嘢叫屋企呀，冇家呢個概念㗎，咁佢哋唔會返屋企咪留喺度搵錢囉，佢今日可能今日搵完錢，聽日就休兩日或者休三日，跟住再搵個錢就休幾日咁樣㗎嘛。 唔係我兩睇喎，牛哥。即係你話喂，學你話齋十零歲冇個叫家庭嘅觀念。 冇家嘅感覺。 但係你又冇唔記得喎，十零歲離鄉別井都掛住老豆老母㗎，最掛住老豆老母就係十零歲。 未必啦。阿碌說服到我嘅嘢呢，我就咁諗嘅。我話係喎，呢女可能離家出走喎。冚家產呢啲女真係同屋企人完全唔肯妥㗎喎，可能係咁㗎喎，講真。 但又如果可能係有家貧得佢一個出嚟搵錢養家，亦都唔出奇㗎嘛。 喂，呢啲女仲撚勤力啦，呢啲 勤力。喂，呢啲排除呢啲女排除 唔排除。但係講真啦，你諗下 你講嗰個比例呢，就十個裏面可能有五個係，我講嗰啲比例可能十個裏面有三四個係咁解㗎。 啱喎，喂，我哋都唔會話否認你喎，好似呢間場嗰啲女，但呢間場嗰啲女。喂，靚妹嚟㗎嘛，十零歲，即係我假設你16歲嚟到深圳 ,ok? 我物質享樂肯定係。 係咪物質享樂，我都未玩夠，我點返 即係我今個月勤力啲，我就可以原來可以買個 Gucci 袋嘅。佢哋原來可能未必係我勤力啲，可能屋企細佬妹有書讀，阿爸媽唔使食番薯咁解囉。 都有可能先。但佢以佢哋咁嘅年紀，佢點會知道值咩叫挣錢呢？嗱，我呢個我同阿碌傾返嚟，我覺得係道理嚟㗎。唔係我道理，阿碌嘅道理，我 buy 佢嘅 ，buy 佢嘅， 唔係我都 buy。 啲女話：喂，唔會挣錢㗎嘛，佢餐搵餐食，餐餐清㗎嘛。 咪先，我想做呢行啊， 係咪先？唔係 打工去工廠打工算啦。 我識下啲女，我一我再同你傾下，我聽下我識嗰啲女幾多搵錢啊？嗱，喂，餐搵餐食，餐餐清，清完之後，佢跟住咪再。 再做咯，做完之後咪再玩咯，係咪先？咁佢都 OK 噶，佢嗰個過年臨年尾，我可能要去邊度玩，咁咪喺度揾乜事咯？沙灣好撚奇怪嘅，沙灣係一個乜嘢地方咧？沙灣係一個集中型，即係點解咧？佢哋係你譬如你諗住去做小姐揾錢。咁你知啦，喺出面你喺福田啊，甚至我哋上沙啊羅湖啊，你都要俾押金。講真唔係講真佢俾幾百蚊押金，係講真幾二三千 幾千 幾千蚊。有啲靚場真係過萬押金，俾咁撚多押金。呢啲女仔係冇押金俾㗎。沙灣啊、沙咀啊呢啲地方呢都唔使俾押金㗎。 福田咗就要啦。 係啦，就俾一嚿水俾個媽咪，嗰日佢帶你啦。其實東莞一樣 ,ok? 好多女嘅啲女係點樣呢，叫聰明識細故啲識諗嘅，佢就會係做咗呢啲咁嘅沙灣啊、沙咀啊或者東莞倉女呢啲咁嘅女，做一輪儲到一筆錢做押金，跟住就跳去福田 ,ok? 或者去羅湖。 即搭腳石咯， 係啊，搭腳石嚟嘅，所以某程度咧，好多 沙灣可以話叫做少林寺啦， 少林寺啦。所以點解沙灣啲女特別癲啦？去沙咀啲女就特別癲咧，有個理由啊，佢哋好早就喺呢度揾錢啊嘛。 同埋最主要一個道理就係話咧，你如果你福田啊嗰啲場咧比較高檔少少咧，你太癲咧，人哋個場未必要你。 唔係， 唔係你好老實講，你太後生， 全世界癲都有人要噶啦， 癲都有人要， 係我唔要 嘅 啫。 但你冇，即係你點講咧？冇培訓過，冇性嘅，冇經驗嘅。但我怕你放得嘴嚇唔出奇喎。 嗯，我試過嘅，試過嘅。 即係喂，好老實講，唔係話我唔想要你呀，係因為你太young，搞嘢經驗又唔多，我怕你得罪個客。反而你話喂，最黃金時期呢就係你搵唔到嗰啲啦。22至26呢就大部分喺福田會見到。 係啦。呢啲就全天候嚟嘅， 因為點解咧？呢啲開始係戰鬥格啦，即係有曬經驗。 所以咧，點解我會頻去沙灣多過福田咧？一錢嘅問題啦，沙灣平啲啦，走錢又好， 手訓練啫嘛， 走錢又 你個市中南， 走錢又好，甚至旅錢都好平啲啦。咁樣其實我揾得唔多啊嘛，所以我中意沙灣啦，係咪先？第二新鮮好多啊，真係唔好話就算，即係我係見過有啲咩 case 咧。佢嚟深圳玩旅游唔够钱冇得玩啊，你知好多僆妹21、22岁过嚟，甚至大学生啦，甚至大学生嚟到深圳，諗住去旅行玩下见识下深圳，你好想留一留冇钱喎，俾一嚿水做鸡，喂做唔系做鸡做小姐囉。有我見過有啲咁嘅 case 㗎，甚至即係話嗰啲係可能揾夠佢真係走㗎啦，以後唔返嚟㗎。我聽過好似以前講過，有個 case 就係有條女老豆大把，老豆大把錢 ,ok? 但係佢就諗住隻身嚟到深圳冇錢，唔想靠老豆，跟住就畀一嚿水做小姐開起家，跟住話 開個名開户 開户，跟住可以去玩深圳玩幾日玩幾年。玩幾年跟住返鄉下。 咁呢啲溝到好發達㗎喎。 佢唔會俾你溝㗎，佢有啲諗法嘅。 你要記住人係有感情㗎。 奇怪都係點樣啊，奇怪都有啲女譬如你過嚟探我啊，嚟探我啦，我喺深圳住得幾好啊。咁樣我過嚟探你，探下姊妹，個姊妹可能係呢、這個姊妹就可能係做 sales 嘅。佢嚟到深圳話嚟就嚟冇錢 啊， 咪做一日先 啊， 等多一嚿水。做一日雞先囉，或者做一日小姐先囉。喂，呢啲 case 我喺沙灣聽唔少，真定假我唔知，你可以為我作，我聽唔少，全部都係啲咩表妹呀、啊、劉銀呢度我講呀，或者係聽啲除咗爹哋我講有啲咁嘅 case 呀，或者係我都覺得好，我都有半信半疑 串嗰啲囉，叫做抽筋。 沙灣好奇怪㗎，沙灣沙咀好奇怪㗎，沙灣係充滿曬呢一類型嘅女仔㗎，充滿曬嘅。你喺東莞就唔同喎，東莞呢就係好多工廠妹搵搵下錢 唔夠 搵去客串、一做就做到尾、做少少做到尾咁呢啲問下師君啦，即係不世頻道嗰個節目之前佢好清楚呀呢啲，佢好多可能好多農民工做做下，跟住佢再做 再做小姐啦。是沙灣真係好奇怪，真係沙灣同西藏好奇怪，完全唔同㗎。好多女都係可能我過嚟探你，我有朋友喺度做，完全做嗰樣嘢嘅行業同乜嘢都好，同個工性工作係完全唔關係嘅。但佢可能要搵一筆快錢，可能夠啲可能 要幾千， 可能夠租屋啦，或者唔租屋嘅話，可能夠住酒店啦，或者 夠寄錢返鄉下啦， 唔使寄錢返鄉下，佢唔奶諗呢樣，佢哋可能佢嚟旅遊啫，玩七日就做三日， 搵錢落邊住啦， 係搵錢或者即係可能即係做即係搵三日做，即係搵三日錢做玩四日，跟住返鄉下噶。因為你咪都唔好短個頭，可能搵一個禮拜錢就玩返三四個禮拜跟住返鄉下。呢啲 case 我聽唔少喎，話聲聽。 呢啲叫做咩旅行工作啊？ 差唔多。沙灣就充滿呢啲，所以我成日咁講㗎啦。年頭嗰年沙灣係特別OK 啲，特別多女啲，即係呀嗱，呢個就我講法啦。沙灣年頭會多女啲，而阿碌嚟講年尾啲女都唔走嘅，所以咧沙灣一啲咁嘅場咧，山雞啊、Lisa 呢啲咁嘅場咧，其實寶藏嚟嘅。即係你想玩，其實仲有玩嘅，去呢啲咁嘅平價場咯，真係平啊！如果你晏晝飲啤酒，真係三嚿水講真。 喂，但係其實呢段時間你玩得咁密，其實你驚唔驚 做嘢咁樣？嗱，東莞掃緊啦，好清楚啦，其實。但係東莞掃都係掃桑拿啫，係咪先？夜總會其實東莞都冇掃過㗎，咁耐都冇掃過㗎。夜總會比賴石安全啲㗎，講真。即係如果譬如你去即係總之我夜總會比桑拿安全啦。嗱，我唔會講每一間地方邊度安全邊度唔安全，但係講真夜總會就會好啲囉，因為講真係你私人丟㗎嘛，係咪先？咁譬如你再夠膽， 就算周到都冇得，即係好難砌得入啊！ 砌得入啊！除非你剔嘢啦，你剔嘢例外啦。你嗨嘢嘅話梗係死啦，係啦嗨嘢梗係死啦，你唔嗨嘢其實基本上其實比例上安全嘅，但係我都咁講啦，唔會有百分百安全㗎嘛，好啦 ,ok? 好啦，咁講到而家差唔多啦，仲有兩個禮拜就新年啦，咁睇下 有幾多趁幾多啦 我沙灣仲有玩下嘅， 過年會唔會仲去多一兩次呢你？ 我應該唔去啦，我已經食飯盒啦。飯盒留返幾件飯盒食下先啦，搵真。即係我仲有件助理啦，我有騎師啦、上沙妹啦、人妻啦。咁 要夠你過啦，一個禮拜一件囉。 係囉，嗱我就你同我諗下一樣，一個禮拜一件。我下個禮拜開始。 都夠診到咗2014年囉。 診到馬年囉。咁都 OK 嘅，應該到時或者到時再翻出一兩件。咁呢個難捱，咁呢個咁難捱嘅過年日子我已經捱得到嘅，而家我就諗住咁搣下搣下搣曬佢囉。 都唔難搣啦，你有四件。 唔難搣，有幾件真係可以翻出嘅。 係囉。咁搣到搣到你生日都夠你。 係囉。搣唔得啦，生日唔夠啦，如果一日搣三次啦。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返嚟再傾。 拜拜。